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陀阿伯讲》，今集有我啦，其他得 系在下郑涛嚟， 仲有， 喂，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系，诶，唔神秘啦咩今日？ 睇唔到我咪神秘咯。 哦，咁啦，咁啊，上个礼拜咧，上个礼拜六日， 喂，讲下讲你今日黑色嘅喎，着晒， 黑色星期乜喎？ 啱啱做完黑衣人啊，出嚟， 系啊， 黑色黑黑地嘛呢排， 哦，要尽啦今年， 系咯，都差唔多啦。喂，讲紧上个礼拜啲嘢啊，上个礼拜香港开分享会啦，我哋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得啦，上个礼拜六。六日啊，咁喺 北角 同埋旺角開咗場啦，哇！今次總人數咁多過上次啊， 咁變咁點解今次要分兩場？ 方便唔同地區人啫，一場北角，一場旺角。 啲之前俾人投訴過咧， 唔係有啲客就話係咪旺角？即係唔係？即係佢講北角嗰個場唔方便，有啲人同我哋講翻，有啲客咁啊，咁你試下開旺角場，睇反應如何啦。 咁邊個場？ 結果旺角勁爆，爆死添啊！ 係 啊， 即係話旺角真 係，旺角真係好喎，原來堅 嘅 喎。 同樣有個角字就爭好遠 嘅 喎。 北角雖然唔滿，係唔滿嘅，仲有位靜。但係兩邊加埋總人數咧，係多過上次淨係北角開咯，因為上次北角開六十人，今次兩個場加埋其實有八十個位嘅，咁北角唔滿，其實都加埋都有成差唔多七十人嘅，多過上次，咁就反應得好熱烈咯，咁唔知係咪嚇咩環境唔同咗定點？ 咁一定係環境唔同咗啦，連美國都出 warning 嚟投訴啦。 哇！美國係 咯， 唔係香港有個官話要捍衞呢、這個。香港關係法的地位嘅咩？ 航空母艦掛兩支旗喺度， 嗯， 係咯，仲要平牌，同樣大細。如果我係香港政府，即刻派藍帽子去清剿呢個美軍， 哦， 睇佢死未？ 藍帽子夠打㗎啦， 明明一掛歐肥嗰啲帽㗎啦，可能 佢之後好似核核動力， 係啊，列根好嘛？ 我唔知點解香港政府唔出聲，唉，好失望。 嗯是時候要鵪鶉一下嘅咁就 咁樣唔得嘅喎，跟住冇即係失威唔得噶嘛。 我唔緊要啦，講翻個咩先啦，講座先。 咁啊， 講到航空母艦， 睇航空母艦嘅喂。咁啊，先多謝參加分享會嘅朋友啦，亦都多謝咧又 join 我哋同我合作生意嘅朋友啦。哇，係好熱烈破曬歷次紀錄啊！歷次紀錄咧，即係今日開完講座最快嗰位客，即係同我哋合作嘅。今日開完講座，後日就落訂嘅， 即係投住香嗰個女仔， 後日。但係當晚已經好多 WhatsApp 問我嘢啊，即係當晚其實我傾到同嗰啲客傾到好嘢嘅。今日今次仲誇張，講座一完咗，已經即刻問我攞 account 落訂啦。 咁堅， 個幾鐘頭攞第一位。 有冇人叫你每個月都要去開下咁樣搞下？ 嚇，冇咁多嘢講喎，口你當黃子華咧，邊 都話唔可以炒飛咯， 可以炒飛啊！ 要實名登記噶啦，第 二啊， 唔係我哋不嬲都實名登記要， 正要落訂添喎，正要 係咯，即係冇諗到反應咁熱烈，咁啊可能因為大家都知道。移民署可能審核嚴格咗啦， 係啊，的確係 嚇，咁亦都環境同咗先啦，嗰陣 兩面環境 嚴格咗啦嚇，咁啊再加上啲人亦都覺得，既然移民係咪應該認真啲啊？咁你未有身份證就開始呃呢度嘅政府，其實覺得好有少少神奇嘅，即係我呢度冇講呃，我冇講啱錯噶，我淨係講神奇啊！未有身份證就呃台灣政府，係一件好神奇嘅事嘅啫。啊，我冇話啱定錯啊， 可能佢喺香港嗰陣時俾政府呃得多， 即係翻嚟恰下啲咩啊，善良啲嗰啲啊，可能。 咁啊，咁另外其實我哋而家錄呢一集嘅時候就啱啱星期五嚟嘅，唔怕同大家講啦，播出去星期一啦。咁啊，前日咧就進行，即係播出嚟嘅前日就台灣有個選舉啦。咁即係我錄嗰陣係聽日。咁所以咧， 我哋 冇好講啦。其實呢個選舉嘅嘢，咁啊講即係都未發生啦。咁啊，等選舉完咗之後，我哋再錄啦，再傾下選舉之後啲咩嘢啦。咁啊，講翻講座啦。咁啊 ，join 我哋合作生意都破紀錄啦。咁啊，快手啦，同埋人數都多咗啊。咁可能大家都覺得正經經啦嘅投資移民啊。咁所以今次嘅心得係幾特別咯。 唔係，再加上你而家有啲生意係幾多元化嘅，都最起碼唔會話即係第一種咁樣。咁個個嚟親都係做同一樣嘢都好麻煩嘅，咁你幾款嘢唔同嘅話，相對嚟講都可能好啲咗。 咁啊，系咯，咁啊，咁我哋啲真嘅生意啦，咁啊，其实我之前节目讲过啦，强调过唔使你嚟做啫，唔代表唔使做啊嘛，做嗰系我啊嘛，郑康嚟做啊嘛， 同埋都要配合下咯，都要 系咯，咁啊，哎，写突然间醒起，我唔记得戴眼镜添， 靓仔就好啦，唔怪之得，又着黑衫， 咪话黑衫咁啱嘅啫，黑衫烂仔嘅啫，其实就邋遢，着咗成个礼拜冇人知嘛， 成个陈小春咁啊，发型都唔同咗。 咁有影陳小春， 系啊， 韦小宝， 哇，好韦小宝啊， 佢边个韦小宝好啊？ 唔该，我哋啊梁朝伟 Tony 哥啦。 哦， 喂，但唔系喎， 咁暴露咗你嘅年纪咯，我未睇过嘅呢啲咁新嘅，系嘛，好新嘅咯。 但系你唔觉得阿波，你有冇睇过原著先？ 我想乜睇完书，所有人嗰阵时阿金庸先生离世嗰阵时候，个话边个最男主角最好打，我不嬲都话韦小宝最好打嘅， 最好打啫， 一抽七， 哦， 一个对七个女仔，你张无忌咁 样打啦。如果你睇过原著咧，你会觉得梁朝伟一啲都唔似韦小宝， 系咩？ 太靓仔啦，韦小宝其实是一个超级仆街嚟嘅，陈小春就啱晒， 即系样衰衰嗰啲， 好样衰嘅，又样衰又 哦，咁你会得罪埋陈小春嗰啲粉丝噶？ 唔知道啊， 即系 我话佢个角色做得仆街嘛， 哦， 明明赞紧佢啦， 哦， 咁梁朝伟就太靓仔啦，其实真系真系唔似韦小 宝，呢个世界最仆街啲最。有地位 嘅 哦， 系咯，咁如果讲真似咧，就陈小春就似嘅个角色啊。 喂，唔好讲金庸， 咁你讲你和都讲起通宇啊， 一下航空母舰，一下韦小宝，咁点解？ 越拖越依家我哋群组分咧，我哋嗰啲哈碌镜头啊，笑到肚。 咪讲翻嗰啲讲座啲嘢啦，因为好多人可能会想关心多啲嘅。 咁其实今次咧，我哋讲座都有啲问卷调查啊，咁啊等啲人翻嚟有啲咩嘅，咁啊而家慢慢研究翻。不过初步睇咧。好好奇啊！大家有冇留言一下咧？有多，因为五分评分噶嘛，咩实用性啊，对于我哋讲座整体表现有冇用啊？咁啊，一至五分，咁但系好多都俾五分嘅，但系有一个 point 咧，就得四分嘅啫，好多都俾，即系讲座整体表现咁啊。咁就依间咩系争一分咧？话实用性嗰啲全部都俾五分嘅，但系我哋整体系得四分，可唔可以话翻俾我知咧？究竟讲座衰啲咩？呢样嘢大家欢迎啊！ 我即系你未知嘅都唔知咩？ 咁啊，就系剔咗就四分咁啫嘛，我点知佢咩意思啫？ 系咪你冇咩啊？ 美女跳舞啊， 有 厨房啊， 台湾都兴有啲咩电子花车或者有咩有啲跳舞助兴咁噶嘛？ 咪死人 先！又加上或者系咪冇抽奖啊？冇抽 花车，电子花车 冇抽奖啊？或者 系咯， 啲冇铺飞食啊？或者 啊，所以咪问翻大家究竟 系咯 吓个一分喺边度扣咗佢咧？整体啲，我觉得都整体边 因为冇女主持啊。 女主持就要讲缘分啊，因为 人哋香港兴嗰啲咩蛇斋饼种啊，嗰啲都要搞啲噶系嘛，会唔会争咁呢啲咧？会唔会啊？ 咁啊要再问下先啦。 哦， 所以就系啦，欢迎 YouTube 下面留翻言啦，参加讲座或者到我哋群组 俾多啲意见啦。 啊，再唔系暗地里 WhatsApp 我啊，咁都得嘅，即系讲下整体究竟衰啲乜啊咁样咯。 嗯， 即系等我哋下一次。再开做得更好，虽然而家咧黑仲未知下次几时，咁但系好多新众要求啊，啲客嚟到同我哋合作嘅客都希望我哋其实我一年开两次系比较合适嘅，咁但系一年开两次都睇咩时间啊，因为每一次准备讲座都好花心机，好花心血去准备资料啊，咁咪求其噏两句啊，咁样就算啦，咁样 买楼。 买楼简单啦，无敌海景啊，得噶啦。 买楼唔使你讲添啦， 系咯，真系嗰啲靓女嚟讲啦，买楼就咁，所以咧有啲咩意见啊，俾翻咯。咁但系当日就，如果讲当日即时问嘅，其实都系集中喺同我哋合作嘅上面喎，反而就冇乜问啲其他额外嘅问题。 生活上嗰啲嘢， 其实都唔多人问 嗰啲书啊、退休嗰啲， 冇乜人问。 哦。 不过即主要即系问翻我哋生意嘅， 可能大家都好注重就系做生意呢份嘢，因为而家台湾就系要求你一定要嚟做生意啊嘛。 系啊， 咁做生意嘅过程其实就讲真，你话好容易又唔系咁容易嘅，其实你系好难嘛，又你要熟悉呢个地方之余，又要知道点样运作，都唔系咁简单。 其实有个 tips 咗俾大家嘅，譬如你真系啊，我唔中意再嚟得啊，咁冇问题嘅。有一样嘢就要讲翻，真实生意好简单，可以令人说服嘅，使好多钱咯。 即係真係抌到好大嚿錢出嚟，咩加盟店啊，一千啊、一百、一二百萬或者二三百萬，你簽佢嗰啲就穩陣㗎啦。其實，即係對於攞身份證啊，即係你如果使得嚿錢出去咧，咁你就係投資移民。記住，投資移民兩嚿嘢嚟嘅，冇撈埋一齊，移民還移民，投資還投資。咁記住呢個 point， 你係提投資，所以你記住嚟使錢，你。用了一大嚿錢咧，你其實基本上就唔使擔心人哋批身份證咩，你真係投資嘛，即係唔好啦。即係我知道好多人都想用最少嘅錢嚟做一樣嘢，呢個正常嘅，呢個唔係一個錯事嚟嘅。但係就有啲少得滯，離譜得滯咯。我求其使三五萬台幣就想做一堆嘢咁， 你都咁好嘅生意嘅可以有 三五萬台幣，即係去東莞都唔得啦， 三五萬台幣啊，咁。你话系一个做一个生意，使三五万去开一间公司，咁其实即系注册资本六百万啊，呢个六百万边攞个三五万出嚟去做一个生意，其实咧讲真啦，你自己都啱唔到啦。所以呢样嘢都即系好多人成日都话啊，你啊， 即系要认清事实咯，好多嘢真系。 即係其他都話成我嚇人哋啊，成講埋曬啲目的就係幫襯我啫咁啊！你真係唔使幫襯我嘅，你自己出去加盟人哋啊，咁咩都 自己做都得， 自己做都得。咁只不過你錢嘅唔代表你使得少咯。總之記住一個 point 咧，你記住而家嚟身份係投資移民，一定要使錢嘅，一定要用錢去投資。你唔好諗住我唔使點樣使啊咁啊！可能第一代嗰班二零一五年申請嗰扎，可能係好輕鬆嘅。因為嗰時冇乜點理政府，咁但係而家已經唔同咗啦，而家係抽查嚴格咗嘅。我哋都有啲觀眾啊，唔係或者我啲客人啊，或者佢啲朋友啊，都聽咗一啲被人審查點樣，我哋講咗都有分享過，或者我哋嚟緊嗰集 再 移民台灣 GPS 都可以同大家分享翻。竟被審查有啲咩會問啊咁啲，咁我都因為同我合作嘅客，我之前都講過，我有一個客被審查過嘅，咁我可以話翻俾你聽，大概查嘅時候查啲咩，咁你自己諗下點樣答人哋咯，同埋你諗嗰個藉口係咪值得人相信，定話係連你自己都呃唔到人，你想呃人咁，其實就幾好笑嘅。我再強調冇啱定錯噶呢樣嘢，你自己。咁大個人，你而家問都幾十歲㗎，唔通你八歲移民咩？八歲移民加阿爸阿媽啦，咁你主申請者都係幾十歲，喺生活上喺地球上幾廿年，咁你覺得你嗰扎嘢啱定即係啱唔啱？你要自己諗咯。我就 唔係等呼應翻阿傑大講嗰、那個，你話即係投資移民就要投資就要使錢呢樣嘢，其實好正常咯，因為台灣政府你有呢個政策俾移民過嚟，而家要做即係投資，就希望你帶筆錢過嚟帶動呢個經濟，請多啲人，係咪先？就要 先有貢獻， 先有貢獻噶嘛。其實以前佢唔使㗎， 以前存款嘛， 以前存款就得㗎啦。但係慢慢佢希望就係呢方面嘅可以帶動多啲經濟嘅活浪，就要你去抌多啲錢去投資 咯。係啊，你要應 該 台灣所有都要，所有都要 就一定要㗎啦。 台灣 話唔定 你 將來 你會貢獻啊嘛。 是啊，将来可能台湾政府慢慢修改，就是说哦，你不只是投资添，还要创造几多个就业， 是啊， 还要怎样怎样添，哇，那就更麻烦。所以这个时机是算即是不是说那么难的。 这个时机真的，如果现在不做，你讲真的，当然机会率 只会越来越难。 机会率，即我将会讲的机会率出现的会就比较低一点，但是都不要说没可能，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美國香港咩咩咩法啊？ 美國關係法， 美香港關係法，香港關係法。 如果佢得落去，唔好話真係落實啦， 收緊啲都 得落去。台灣佬啊，日本所有都一定會跟佢，咁即刻視香港為大陸咧，你就移民都唔使求，邊度都唔會，邊度都唔使去。 即係變咗台灣可能針對香港已經係 嗰個政策已經萬咗㗎啦，嗰、那個可能係六，可能六百萬港幣。都唔知去唔去到其他地方。 如果以目前台灣嘅政策咧，大陸人係冇 得唔得 唔得嘅， 即係得一種人可以嘅啫。配偶移民啦，應該話佢叫姨親啦，但係父母都唔得噶嘛。只有老婆或者老公先至可以申請移民台灣嘅。 咁樣 大陸人啊，如果將香港同等同大陸人咧，所有香港都唔使。 依家要申請個制度嚟。個仔未， 仔好似都 OK 嘅，仔、 okay. 都 OK， 即係跟父母咯， 係跟父母，咁但係一定係老婆先噶嘛， 係，因為其實我就算佢真係美國都唔得落去，但係喺度 慢慢收 玩嘢， 慢慢 你美國你台灣都一定會跟住美國嘅面色，一定要做嘢，一定要做嘢，係啊， 所以呢樣嘢就大家諗下啦，同埋做個即係叫佢使下錢，用下錢投資活絡。咁如果當大家諗嘅諗法同之前嘅存款又冇乜分別嘅，咁你諗下政府點解要改啫？唔係咁重改咩？存款移民咪得咯，使乜搞投資？ 點解要 check 嗰陣時 check 得咁嚴啫？係咪？ 近排嚴咗。 咩各樣即係呢刻以後慢慢再講。 佢嚴咧唔一定全部因為移民嘅問題，佢係因為洗黑錢，全球洗黑錢嗰個問題嚴。所以佢 check 你係咪有某程度上銀行需要 check 啲嘢。 咁我哋一間嗰集移民台灣 GPS 有傾到呢個 check 嗰個，因為我哋都有其他客人啊，又或者佢啲 friend 啊攞到身份證嘅時候被抽查過，究竟問嗰啲乜？因為我自己客都有，咁我下一集。 同即係後 嗰集，大家講翻啲，如果被查抽查嘅時候面對啲咩嘢，唔好再話我嚇你哋。呢個係講緊法例， 有案例嘅，有案例喺度嘅啦。 即係正如我話俾你聽，台灣唔可以衝紅燈嘅，你當然你都可以衝噶， 香港得， 你都可以衝紅燈噶，冇捉到你乜都得噶，捉到會點樣咧？咪自己承受呢、這個。頭先都講啦，大家幾廿歲人去，總之做一啲唔合法嘅嘢，有咩結果咪自己承受翻咯。咁啊，再次多謝大家參加我分享會啦。咁啊，下要留意我哋節目喎，因為完咗之後咧，仲好多人 PM 我喎，話 問你好多嘢啊。 乜啱啱有講錯咗，唔為意喎，唔知喎。其實我哋宣傳咗成個月啦，唔知道就其實有啲怪怪地咯。咁啊，密切留意我哋節目或者我哋群組啦，係咯。 隨時留言俾我哋啦。 好啦，咁啊，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下次。再傾啊大選話題啊，嚟再錄啦，同大家傾， 拜拜。